Go Share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elly 凯欣。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Yeah, Yeah, Yeah, It's very lonely today because 只有我一个人 Ella， 因为 Krista 文扬呢，待会就会忙于去到这个大同韩星学院呢，去选我们的最后两位校花啦。你们没有听错，是最后两位，竞争非常的激烈。OK， 那我昨天就参与了第三场的海选，哦，就真的好像置身在花园当中。就选了两位校花，那也挣扎了非常久，因为毕竟也是我第一次担任评审或者是担任这个校花主理人的部分的，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些女生身上的那些 vibe 啊都百花齐放， OK， 她们自己本身都有各有特色，而且非常坚定自己的这个立场跟坚定自己的风格，这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面，因为我觉得自信就是最重要的嘛。那我觉得培养自信有很多种方式啦，就好比如说我自己本身会通过运动来找到那种 inner peace， 找到那种安稳的感觉，甚至没有嘈杂的声音，就好像昨天呢，我终于 pick up 回就是我跑步的这个习惯， OK， 我以前是超级无敌讨厌的，但是我昨天就决定给他多一次尝试，诶，没想到我可以坚持哦，而且跑了接近 7km 那么多，大家可以去看到我的 story 啦， kyley.xn， 等下回来继续跟你分享更多啦，是这个选 Beyond Chan。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Alex Warren 和 Rosetta On My Mind，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冬瓜西瓜哈密瓜，你是我的 勾选呱呱练习生，勾选呱呱练习生。说到这位女生呢，大家对她的这个喜好程度应该就是爆棚的吧，说的呢就是 Dior 大赢啦。那这一次呢，她即将诞生自己的第一位 baby， OK， 当然不是怀孕，而是她要开演唱会啦，因为这是她人生第一次终于定下来哦，要开演唱会了。我们来听一下她的这个影片吧。 我怀孕了，我的 baby 要出世了，我要办演唱会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讲这件事情很好笑，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对啊，我要办演唱会啊！我一直在想，我是不是应该像守门这样子，就是我直接放一个海报出来，这样很厉害这样。可是我的心里告诉我，这个不是我平常会做的做法，不喜欢那种要讲不讲要讲不讲的感觉。很 对啊，我们就是非常喜欢你这个样子啊，就是很独特啊，很有自己的幽默的风格的。所以呢，他自己本身就预告说，诶，他的演唱会即将会在9月开票哦，所以迪奥大影的粉丝呢一定要 mark 起来你们的 calendar， 9月的时候呢，诶，可以等到他真正公布真正的日期的时候呢就开始抢票，因为我相信呢应该不到一分钟就会 sold out 的那种阶段的， OK， 所以我们一起期待他的演唱会。哇， Kelly 凯欣也是超级无敌期待，甚至希望在现场可以听到很多首他的经典之作啦，比如说节约用爱啊，这是我目前对他最喜欢的歌曲哦。等一下回来继续跟你们分享更多守着歌选 Beyond Trend， 歌选 Beyond Trend， 我是 Kelly 凯欣。听过的歌曲有来自张碧晨的如故，那张碧晨呢即将来到马来西亚了，那这一场是由国选微媒体伙伴 Star Fortress 主办，张碧晨爱的史诗2025交响限定演唱会吉隆坡站呢将会在9月12号晚上的8点在 ASEANDA Arena Bukit Jalil实力开唱了。那第一场呢已经 sold out 了，没关系，有加场，将会在隔天9月13号，地点跟时间都一样。那如果你们想要购票的话，赶快呢上到 my.bookmyshow.com。 冬瓜西瓜哈密瓜，你是我的 勾选 呱呱练习生， 勾选呱呱练习生。以前觉得看美女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但是昨天我看美女呢是一件非常挣扎的事情。 OK， 首先说昨天我就担任了这个校花主理人， OK， 我们就评估了大概20多位的这位校花，这些校花各个都非常的出色，各个都有自己的味道。然后当时候因为我第一次评分嘛，就评分通过他们的美貌啊，他们的才艺啊等等的因素啊，然后我们在后台呢就挣扎或者是一直激烈的讨论，到底要谁将会是那位两位 OK 直接晋级到我们的冠军出道夜的校花。然后 终于有了人选。那我们来恭喜一下第五位晋级冠军出道夜的校花呢，又来自三位的 Nicole。 OK， 再来呢就有第六位直接晋级冠军出道夜的，来自叉月 MT 的 Mandisa。 恭喜恭喜两位。 OK， 我先评估一下关于这个 Nicole 的话，她一出来就整个人就超级有校园风。那 Mandisa 呢，她自己本身的性格是非常的 slay， 非常的有魅力的。 OK，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到时候决赛的这个表现的。但是如果今天你还是想要参加我们的孤悬校花的话，还来得及哦，一直到今天，因为最有今天就有最后一场的这个海选嘛，在这个韩星大同韩星学院的。那这一场呢也是由大嘴巴 Karaoke 荣誉呈现的，只要你是18岁或以上的大马在籍学生呢，就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孤悬校花2025啦。那方法非常的简单，你们只需要在自己的 Instagram 呢上传一张美照，然后呢 caption 呢就写下你的座右铭，然后 hashtag 孤悬校花2025，在你们的照片里面呢就 tag 勾选好 Loudspeaker KTV 的 IG， 也要确保自己的 account 呢是 public 的哟。而且这一次呢，呜呼，勾选校花2025呢拥有总值15000令吉的现金奖，还有丰富的奖品等你来赢取哟。 Let's go， 大嘴巴 Karaoke 笑着唱可以开麦啦。从8月起呢，学生证7令吉爽唱3小时，更多详情呢可以上到 Loudspeaker KTV.my。 还有呢，详情条规及私人隐私权条例请浏览勾选的 NY。 所以今天真的是最后的机会哦，想要参加的话一定要把握机会。学着歌选 Beyond Trend。 听过的歌曲有来自噜噜快闭嘴的字字句句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冬瓜西瓜哈密瓜，你是我的歌选呱呱练习生， 歌选呱呱练习生。每当呢看到这些我们的马来西亚的这些才子啊才女啊在外国发展，真的非常非常的不简单，但同时呢也非常的怎么说，很 proud of them。 说的呢其中一位就是玲玲，她就是 Kiras 的这个队长，也是成员之一嘛。那她即将呢会回到来马来西亚跟大马的粉丝见面哦。有没有 Kiras 的粉丝呢？因为呢韩国女团 Kiras 呢，他们将会参与到 ASTRO 的这个音乐路演节目，叫做音乐有你2。 OK， 他终于可以回来，然后终于可以见到他们，包括Kristen 跟 Jaden 呢也会访问他们，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勾炫的影片啦。因为近日呢看到 Kiras 的行程呢就去到新加坡，包括也在马来西亚呢出席活动，然后呢看到粉丝拍他们的照片呢，成员们呢都身穿这些很 summer vibe 的这些衣服的，然后他们也非常的热情啦。然后很多人都网友啊甚至都 comment 说啊，真的是马来西亚的骄傲啊玲玲。我自己本身看到他担任队长啊，还是在所有的社交平台的时候都是闪闪发光的那一种。所以如果你们真的想要看到他们的话，记得 mark 起来你们的 calendar， 在8月1号呢下午的3点钟，他们就会在 UOW Malaysia 出演这个音乐有你2啦，包括有 Priscilla AB啦、Uraya 啦、Riota、Kiras 啊、浩人等等的。 OK， so 记得呢 mark 起来你们的 calendar， 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看到一整个团体来到马来西亚。守着歌选 Beyond Trend。听过我的歌曲有来自以慧的致你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那以慧呢即将来到马来西亚国选为媒体伙伴 Top Gallon Show 超凡娱乐主办2025以慧21种可能巡回演唱会吉隆坡站呢，将会在9月19号晚上的8点钟在 ZEPKL 甜蜜开唱啦。那如果你们想要购票的话，还可以上到 mydogbookmyshow.com。 冬瓜西瓜哈密瓜，你是我的 勾选呱呱练习生。不知道在收听这的女生们是不是很喜欢花呢？ OK， 我觉得有时候呢不敢说喜欢，是因为这个世俗或者是社会都说啊，不要啦，花很浪费钱啊，还是你的男朋友就说不要啦，很浪费钱啊。但是其实如果你真的是很喜欢花的那种美丽啊，花的那种盛开的感觉啊，花的那种治愈感啊，我觉得就敢就接受这件事情，敢的就说你喜欢。因为我以前就是属于那种不要啦，我觉得花很浪费钱啊。可是现在其实我真的很喜欢花，我每当看到花的时候我都觉得好像治愈了我一天的概念，所以我就想要把这个举动呢传递给更多的人，我就随机送花给陌生人了。 Hello， 我觉得你很可爱，这花是送给你的。 Yeah， Have a nice day。 Hello， I think you look amazing， This is for you。 Thank you so much。 Yeah， I hope I make you today. Hello, I really like your vibe and this flower is for you. I hope I make your day. 哇、哦，这些美女都好漂亮哦！当时我其实我在送他们这些花的时候，我自己本身的心灵也是有被治愈到的，甚至这些花呢也是我自己亲手制作的哦。因为在这个影片的最后呢，就拍了所有的制作过程，也是我人生第一次当花艺师，还当了一天，然后。我不知道算不算称职，但是我觉得 at least 我就是有 try my best 这样啦。所以如果你们想要看到最新一集的不信你美不起来第六集的话，赶快去到我的 IGKAYLEY.XN 就可以看得到啦。那我觉得花很漂亮，但是校园里面的这些女生呢更加的漂亮哦。所以如果你们想要看到全马最强校园女神企划勾选校花2025的最后一场海选的话，即将会在等下的这个中午12点到2点钟呢，在G楼活动中心大同韩星学院举行啦。那这一场呢也是由天然呵护焕然肌肤的 Cleanse 你的第一首选，时尚入门光彩照人的 SK Jewelry 与改变世界让世界更精彩的 MOG 联合赞助的啦。现场呢也会有很多的校花，包括有 AI 拍照打卡区啊、广播体验区啊等等的摊位让你去参与的，甚至我们还准备了100杯的这个免费手摇饮料哦，只需要呢下载我们的 GoShen App 就可以免费换取啦。那同时呢我们也会有这个校花推荐人，包括呢就是有这个甜美系女神柯怡，还有模特兼演员的 Daryl。 OK， 那我们的校花主理人呢就有 Kristen 温阳、莉亚佩珊还有楚英，他们就会选出最后两位直接晋级冠军出道夜的校花。想要知道更多详情呢，赶快去到我们的勾选 IG 就可以看得到了。所以等下的这个12点钟见咯，水煮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Rising Hour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叽叽喳喳，叽叽喳喳， 叽叽喳喳。通关勾选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核官，相信有关注勾选 IG 啊，关注勾选所有的动态的话，都知道是最近呢，我们都非常忙着选校花这件事情。哎，我一直都以为呢，看美女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结果呢，让我自己很头痛呢，就是一直要筛选，然后用各方面的这些才华、样貌啊，去进行评估的，然后让我们所有的这些 judges 呢都进退两难，甚至说不知道如何做抉择。因为你要知道，我身为一个天秤座，我本身就是有这个纠结症的。然后没想到昨天从20多位里面选出两位，对我来说这是目前 OK 是这几个月以来最煎熬的事情的。可是如果今天假设你自己本身是自身条件非常非常的好的，你既有样貌既有智慧既有学识的话，你觉得只能选一个的话，你们会选择校花还是你们选择当学霸呢？这两者之间只能选一个，做人不能贪心哦。就可以 WhatsApp Cellcom DG 5G 号码0169988889啦，也要记得到国选的 NY 了解并同意所有的条规以及私人隐私权条例，以 Cellcom DG 匹配独一无二的 5G 极速体验，点燃激情，尽享全天候高速串流，这就是 Semaga Number Satu。 所以当校花还是当学霸呢，进退两难。但是我觉得男生呢其实也可以回应的，就是你们以男生的角度说，一位女生她应该在这两者之间如何做选择呢？记得 WhatsApp 给我咯，水煮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Rising Hour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听过的歌曲有来自陈华的左边的人，勾选微微机伙伴陈华要去见你的夏天2025吉隆坡演唱会呢，将会在8月17号晚上的7:30在 The Platform at Manara Can TDDI 温柔开唱啦。那如果你们想要购票的话，赶快去到 mydogbookmyshare.com。叽叽喳喳，叽叽喳喳， 叽叽喳喳。通关勾选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核官。今天我们要聊到的话题，就假设呢，一位女生 ，OK， 需要在这两者之间做选择，她既有智慧，既有美貌。他只能当校花哦，只能当学霸。你觉得他应该如何做选择呢？我们来听一下这位网友他的答案。 我是很美很美的女生呢，我是觉得比较适合校花一点的，校花比较适合，真的，因为校花是代表着是很美的嘛，那女孩子就好像 Kelly， 你这样子哦，你也是很美，我也是当着你是最美的 MC 的。 哎呦，我前面的那个已经听不到了，我只听到后面的那一句，谢谢你的称赞。当然我觉得不敢当啦，怎么可能是最美的 MC 呢？这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的美女 OK， 然后甚至每个人的风格都不太一样的。然后呢，我就觉得说选择校花其实也没有一件不好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其实往往在校园里面呢，校花本身呢就是属于那种很多人会关注到或者是很多人会注意到你的，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 benefit 来的。 OK， 当你引人注目的时候呢，你做起来很多事情呢有可能影响力有在。 OK， 比如说你在学校想要宣传活动啊，大家都很愿意听啊，或者是大家都很想要踊跃参与啊，因为有些男生啊真的就会因为那位女生他喜欢他心动了他就过去，或者是那位女生很美啊，我知道你们男生里面的心思的齁，给我猜到了齁。所以你们自己觉得说，如果他既有样貌既有才华既有智慧的话，应该选择当校花还是应该选择当学霸呢？赶快 WhatsApp Cellcom DJ 5G 号码0699888889来告诉我吧。是这个选 Beyond Chan。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Joyce 的，所以呢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叽叽喳喳，叽叽喳喳， 叽叽喳喳。通关勾选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核官。今天聊到的话题就是说，假设一位女生呢，她既有样貌，然后既有智慧，就是哇，全部都没有任何可挑剔的点啦，但是她只能选择一个身份，就是当校花哦，当学霸。这两者他应该怎么做选择呢？他会不会进退两难呢？我们来听一下这位网友、这位听众他的答案吧。 Morning， 我会选择当学霸吧，因为我比较慕强一点，我觉得学习成绩好的话非常的加分。 OK， 总结来说呢，他自己本身就希望说当个学霸或许会比较好一丢丢，因为他觉得学习这件事情或者是有这位称号呢，就是好像很帅的感觉。诶，你不觉得每次在校园里面看到那些学霸你都会很羡慕嘛？因为我觉得他们的那能力不是所有人都有的，包括校花的能力也不是所有人都有的，但是学霸的能力就是你会觉得到他付出很多的努力，或者是他有时候学习能力超级无敌的强，很快就能上手。因为有可能学霸这个称号呢 Kelly 凯欣一辈子都当不上。 OK， 虽然我成绩没有很差， OK， 我没有很差，我还是很努力的，但是你会知道那努力的成果的那个背后，那个辛苦，哎呦，真的好累哦！我想到我大学生涯，几乎每天在啃树，你知道吗？真的好累，好累，好累。但是我觉得校花难的点就是说，她有可能是天生丽质，但是其实现在的校花很多也是靠后天的努力的。OK， 包括保养啊、化妆啊，要学化妆就已经是很难的事情了，等等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身份都非常难去达到，甚至难兼顾的。OK， 所以你们自己本身觉得说，如果你是既有样貌既有智慧的话，应该选择当校花而当学霸呢？赶快 WhatsApp Cellcom DG 5G 号码0169988898，设置个选 Beyond Trend。 勾选 Rising Hour 最青春活力的组合有我 Kelly 凯欣和我的搭档 Kristen 温阳，才华横溢，颜值在线，舞台魅力爆棚。可是哦，他比较自恋，我们小声点，等下他飘上天啊。 听过我的歌曲来自 B.I. 还有 Haze 的 Ferris Wheel， 国学媒体伙伴由 Lofar Entertainment 主办2025 B.I. Tour 的 Last Parade Tour in Kuala Lumpur 呢，将会在9月21号晚上的7点呢，在 Megastar Arena 率先开唱了。那如果你们想要购票的话，赶快浏览 www.ticketingtix.com。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叽叽喳喳，叽叽 喳喳，叽叽喳喳。通关勾选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核官。今天聊到的话题就是关于说，有一位女生，她既有样貌，既有智慧，在选择当校花之余呢，她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当学霸。这两个身份，她应该如何做抉择呢？我就 apply 这个 situation 在我的身上。当然，我觉得我没有资格，因为我在大学时期还是在中学时期，就是那个样貌，it's not a top。OK， 我甚至觉得说，不是我自夸，但是我觉得我真的差别好大跟现在。以前因为有可能是运动的关系，然后我的整个 样貌就是没有好好保养，甚至每天就晒在太阳底下就有小麦肤色啊之类的，然后就是完全没保养，就哇那个整个脸呢就是出油还蛮严重的，所以我就觉得说 Ooh, That's me。 如果我把那个照片 po 在我的 IG， 你们该会吓到。可是如果假设今天我真的是美若天仙啊，天生丽质的话，我应该会选择当学霸。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我一辈子达不到的事情，所以我就很想要尝试一下，到底你的脑袋很有知识，或者是你学习能力很强，甚至在班上呢大家都向你请教那种 vibe 那种感觉是什么。因为我觉得太难了，因为我觉得它就是可以让你的生活轻松大概一个80倍吧。因为不只是在学业上面，因为你要知道知识都会影响到你之后的工作，它不一定是你成绩考全 A， 但是那个能力是有可能现在我缺乏的，所以人都是这样的嘛，是不是？你现在没有的你就想要啦，这样算是啊，是不是？所以你们这本身会如何做选择嘞？就可以 WhatsApp Cellcom DJ 5G 号码0699888898，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听过我的歌曲来自 ITZY 的 Girls Will Be Girls。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通关勾选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核官。今天聊到的话题就是说当校花哦，当学霸。虽然看似非常简单的问题，但是呢我觉得如果你这两者都具备一定的条件的话，真的是会让你进退两难，对不对？那大部分的语音都听到说都会选择当校花了，但是我觉得是的耶，因为来到这个现时代非常快速的时代的话，你好像你有一定的影响力的话，你做事情上面就会很上手，甚至比较容易达到。OK， 好，比如说你在学校想要宣传活动，很多人的目光都会放在你身上。如果你是校花的话，那大家也有可能会花更多时间在你身上，宣传能力肯定到位，对不对？可是如果你今天也是哎也有样貌的话，你自己本身有可能会让人家想要亲近。我觉得它就是一种能力，也就是一种跟人家容易打成一片的这个能力来的。你要知道，在不管在学生生涯还是在工作生涯，都要具备很好的人脉条件，绝对会让你自己在做事情上呢事半功倍的。OK，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校花还是有智慧当学霸呢，我都在这个勾选校花2025呢看得到那么优质的女生。OK， 所以如果你们想要看到最后一场的这个校花海选的话，约定你在等下的12点钟到下午的2点钟呢，在居楼活动中心大同韩星学院，就我们的最后一场海选啦，也是由大嘴巴卡拉 OK 荣誉呈现的年度青春盛典全马最强校园女神企划勾选校花2025啦。你们当然还可以报名啦，可以去到勾选的 IG 呢查看更多的详情。那除此之外呢，有美女之外呢，还有 AI 拍照打卡区、广播体验区，还有大嘴巴卡拉 OK 摊位，让你免费领取唱 K 的福利。我们甚至呢还准备了100杯免费的手摇饮料，只需要呢下载勾选的 APP 就可以啦。同时有甜美系女神柯仪和模特兼演员的 Daryl 呢将会担任我们的校花推荐人，那校花主理人呢就 Kristen 温阳、莉亚佩珊还有楚英，他们呢将会选出最后的两位直接晋级冠军出道夜的校花。想要知道更多详情的话，赶快去到我们勾选的 IG 咯。 Let's go 大嘴巴卡拉 OK 笑着唱 K 开麦啦！从八月起呢，学生证70级爽唱3小时，更多详情可以上到 Lock Speaker KTV 的 My， 所以等下的10点钟不见不散喽！小的歌选 Beyond。 勾选校花2025， 哇哦！由大嘴巴卡拉 OK 荣誉呈现的年度青春盛典全马最强校园女神企划勾选校花2025收到非常热烈的报名，相信有些校园女神已经收到勾选小编的私信前往海选活动进行面试。 约定你7月30号星期三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在居楼活动中心大同韩星学院的第4场海选。 除了可以亲眼见证首次登场的校花，还有 AI 拍照打卡区、广播体验区，还有大嘴巴 Karaoke 摊位，让你免费领取唱 K 福利。我们也准备了100杯免费手摇饮料，只需显示你已下载 GoShare App 即能免费换取，送完为止。 甜美系女神柯仪和模特兼演员 Daryl 将担任校花推荐人，携手校花主理人 Kristen 温阳、莉亚佩珊和楚英，选出最后两位直接晋级冠军出道夜的校花。 更多有关勾炫校花2025最新消息，一定要留守勾炫 IG， 我们7月30号见喽。 Let's go 大嘴巴卡拉 OK 小剧场 K 开卖啦！从8月起，学生证七零级爽创3小时，更多详情上 Loudspeaker KTV.my。勾炫 Rising Hour，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Crystal， 嘻嘻嘻嘻嘻嘻 ，Kelly， 勾炫嘻嘻应援队， 勾炫嘻嘻应援队又来到分享好消息的这个单元啦。如果你们有什么开心事啊，还是想要跟我分享的事情啊，都可以 WhatsApp Salcom DJ 5G 号码0169988889，就来分享 Kelly 凯欣本身的开心事先吧。OK， 我自己本身呢，就有时候还蛮会自己 solo 就 cafe hopping 这样的概念，因为我觉得 cafe 很 chill， 我就会找一些环境比较好的 cafe。 然后有一次呢，我就不小心去到一间 cafe， 它位于 Tamandesa 这一带，然后我去到说，诶，为什么看到熟悉的面孔？原来我就看到了我 home 到的朋友在里面，他那时候呢就当服务员，我就问他说，诶，你在那边工作啊？呀呀呀呀。然后结果在走之前呢，他就来 cashier 帮我接单这样的概念，然后结果给我一个 10%， 你知道吗？我想说，诶，他为什么会有这个 privilege 的？原来他也是老板之一这样的概念。所以我自己本身就很喜欢这间 cafe， 除了它的环境呢，阳光渗透进来的那个感觉非常好之外呢，食物真的真的没话说。不是因为他是我朋友的 cafe 啊，我是真心喜欢的，我甚至带过我的朋友啊，我的家人一起去品尝过，他们都说很赞。包括我最爱的一个甜品呢，就是 salted egg croissant， 哎，可以大家可以尝试一下。然后我去了之后呢，哎，每次都有看到他啦，毕竟还在那边工作嘛。然后他就请我吃了 matcha pistachio 的 supreme， 还有就是 salted egg croissant， 我觉得好幸福哦，因为刚好我就完成了30天的这个diet 挑战嘛。然后吃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哦吼，我觉得我人生太美好了，而且又吃到那么好吃的。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我可以介绍给你们的，就是这个主食，它叫做 turmeric chicken， OK， 它是有一点 butter sauce 的那个概念的。然后它的 butter 的那个浓郁的香味，奶香味呢，真的是一流，他们骗你们，基本上你们叫的食物都不会踩雷，这个是真的，这是我真心推荐，不是因为它是我朋友的 cafe。 所以如果你们想要看到这个 location 在哪里的话，可以去到我的 IG 啦， kaylay.xm， 因为我 post story，你们可以去看啊，守着 Goshen 不用转。 Goshen Rising Hour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Highlight 的 Daydream， Goshen 媒体伙伴 GME International Be Will Entertainment 与 Sunnyside Out Entertainment 联合主办 Highlight Right or Die in Malaysia 呢，将会在9月27号傍晚的4:30在 Ideal Life Arena 震撼开唱了。那如果你们想要购票的话，可以透过 www.etix.my 或者是 www.fansopia.io 就可以买到票咯。 Crystal 勾炫嘻嘻应援队， 今天呢，有一位网友他就 WhatsApp 进来分享他的开心事呢，就是关于他去 grocery shopping 的时候呢，他就遇到一个老婆婆，那老婆婆突然间就叫他，就是不认识的嘛，他就说，你可不可以来一下，美女，帮我看一下这个 expired date 啊，是多久了？因为那老婆婆有可能是有，就是有可能视力没有那么的好 ，OK， 他就问他一下，他就说，啊，这是5月20几号啊，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 OK， 那这个豆奶跟这个牛奶有什么差别呢？他就说，哦，这个豆奶的话啊，就是用就是 chocolate 啊什么之类的 ，OK， 然后就说到最后呢，老婆婆就称赞这位女生说，哇，你为什么可以那么漂亮，然后人那么好，然后。他就觉得说这个老婆婆就真的 make her the day 了，就 make her day 这样子。我就觉得其实有时候很多小小的举动呢，就可以治愈到一天，甚至在你帮助人或者付出的那一刻是非常非常心很满的，我只能这么说，因为我自己也经历过。 OK， 就好比如说我自己发生了一个小故事，关于我帮助小弟弟们的拿 ice cream 的故事，大家可以去到我的 IG 啦， kaylay.xn 就可以知道这个故事的。所以大家啊，当好人啊，好人一生平安的嘛，对不对？所以这个选票真听过的歌曲来自杜的4点的海棠花未眠。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Crystal， 嘻嘻嘻嘻嘻，Kelly， 勾炫嘻嘻应援队 呀。我们接下来听一下我们的 Part Time MC Jaden 杰登到底有什么开心事想要分享呢？ Hello， 我是 Jaden 杰登。那我最近呢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呢，我终于啊为自己策划了一段旅行。因为最近呢工作上真的非常的忙碌嘛，然后想了很久，终于呢舍得在这个年尾的时候给自己去 take a break， 然后呢去出国好好休息一下，才有更多的动力呢继续的去往前冲啦。 哇哦，大家如果你们不知道呢，其实每一次我们在 meeting 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说要不要办活动啊，就几号几号几号，接着一个说哦。 不能了，我出国，我不在马来西亚哦，所以我不能出席哦。 他基本上哦，真的啦，两三个月就跟我出国一次。他还跟我说什么工作很忙，当然其实他出国也是在工作啦，所以真的非常辛苦，所以真的羡慕嫉妒恨，一直飞这边飞那边，飞全世界。然后我真的很好奇说，到底你这个年尾会去哪个国家？因为 Kate 凯欣也是很爱 traveling 的，我也是好像很久没有 take a break 了。OK， 我是不是要去买那个 chocolate cake take a break 呢？所以真的啦，如果你们觉得最近的节奏有点太快，还是有点喘不过气的时候，就好策划一个旅行啊，度假也好，去 resort 也好，去旅行也好，都 OK。最重要就是让自己休息，不要太过的操劳。OK， 等一下回来继续跟你们分享更多。我们先听来自 Blackpink 的 Jump。听过的歌曲有来自阿荣的《与我无关》，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Crystal， 嘻嘻嘻嘻嘻 ，Kelly， 嘻嘻嘻嘻嘻嘻，酷炫嘻嘻应援队， 酷炫嘻嘻应援队 ，OK， 接下来听响的开心事呢，是来自我们的这个千年的校花的决赛人选之一小彤，也是我们现在的 part time MC。 到底近期发生了什么开心事呢？ 相信大家应该最近都知道，我们的勾炫校花正在进行海选。那我觉得身为女孩子最开心的事情呢，就最近听到有很多的美女都会说，哇，你的妆容很漂亮啊。身为女生，你们一定知道这个含金量有多高，因为当你被一个美女称赞你的妆容，或者是你的穿搭，或者是你的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呢，绝对是女生跟女生之间最开心的事情。 是的，我觉得哎，有说到重点呢，因为你要知道，其实化妆不是在你脸上涂鸦那么简单 ，OK， 不是喷就可以啊。男生有可能不懂啊，但那口红色号你们有可能就认不清了，对不对？所以其实化妆真的很考技术，而且找到适合自己的妆容也是非常的难的。你到底是适合韩系妆，还是你适合大浓妆？那个卧蚕要怎么画？要距离多少跟眼睛的那个下半部分呢？然后眼线到底要画剪还是画圆的啊？要不然就是那个眉毛到底要画那个野生眉啊，还是那个流动感要怎么在？就其实真的很累 ，OK， as 一个女生啊 ，Kelly 凯欣都觉得她真的很累。所以我如果自己本身没有出席 event， 还是没有要见人的时候，我基本上都不化妆。我去运动的时候都不化妆，我有时甚至一个人去 shopping mall， 我就会戴个帽子，然后戴个眼镜就出门。因为化妆除了浪费时间之外 ，OK， 不能说浪费时间，它耗时比较长一点点之外呢，要卸妆才是最痛苦的。哎，有没有女生跟我有同感？赶快 WhatsApp Welcome DG 5G 号码0169988889来跟我分享你的心得吧。守住歌炫 Be On Trend， 歌炫 Rising Hour，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听过的歌曲有来自王以太和孔令奇的 Dreams Girl。 如果你们想要看到王以太的话，现在呢就可以去到 mydogbookmyshow.com 呢购买他的这个王以太 Love Me Later 的演唱会入门票啦，将会在8月29号晚上的8点钟在 Zep KL 震撼开唱啦。那这一场呢是由郭炫为媒体伙伴 Top Gallon Show 超凡娱乐主办的啦，我们到时候不见不散咯。嘻嘻嘻嘻嘻 Kelly， 嘻嘻嘻嘻嘻嘻，郭炫嘻嘻应援队，郭炫嘻嘻应援队。除了可以看到王以太之前呢，哎，你们不妨可以来看看我们的郭炫校花的这个竞争啊，这些校花们啊都非常非常的多，甚至会看到让你眼花缭乱的这个阶段的。但是我们现在还有真的几个小时的机会 ，OK， 只有几个小时的机会，你们一定呢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勾炫校花2025的比赛的话，是有大嘴巴卡拉 OK 容易呈现的，只要你是18岁或以上的大马在籍学生，就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勾炫校花2025啦。那方法非常的简单，只需要在自己的 Instagram 呢上传一张美照 ，caption 呢写下你的座右铭，并 hashtag 勾炫校花2025以及 tag 勾炫和 Loudspeaker KTV 的 IG， 也要确保自己的 account 呢是设置 置为 public 的 OK。 那这一次呢，勾炫笑话2025呢拥有总值15000令吉的现金奖，还有丰富的奖品等着你来赢取啊。 Let's go 大嘴巴卡拉 OK 笑着唱给开麦啦。从8月起呢，学生证7令吉爽唱3小时，更多详情呢可以上到 loudspeakerktv.my。 还有详情条规及私人隐私权条例请浏览勾炫的 NY。 等下待会的12点钟呢，他们就会进行最后一场海选啦，所以想要参与的校花们呢一定可以 walk in OK， 就在大同韩星学院 OK， 大记得去咯，真的是最后一次机会咯，过了这场海选真的没有校花的名额让你们再就是参与咯 OK， 我们到时候不见不散咯。守着勾炫 Beyond Trend， 勾炫 Rising Hour，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勾炫月月 助力团，今天的第一首新歌上线呢，有来自 Tomorrow by Together 的 Beautiful Strangers。 首先呢，就他们的这个大歌舞台，我吼会让你耳朵怀孕哦。如果你们去看到这个 Mnet 的打歌舞台呢，你会被他们的眼神给掉，真的太有杀气了。而且呢，近期他们也接受访问 OK， 我们来听一下吧。 For you, what have you personally taken away from the Star Chapter? What are your personal takeaways? 아름다운추억 되게7년동안쌓아오고만들었던거를저도잘마무리하는것같아서어떤완성된한스토리를얻어간다는느낌이에요 yeah, 他们就说到呢，其实这整张 album 呢会让我们觉得说，诶，好像集合了六七年的所有的感受啊，所有的故事啊都放在这个 album 里面，就是很多的 beautiful memories 这样的概念啦。然后同时呢也有这首歌 Hello Strangers 的 behind the scene。 심상이착한거많았던것같아요전체적으로가봐라라고주관했는데아마추어리그까지가서되게뿌듯했지만경찰서에서안좋은일로마주쳐서실망을하게 呀、yeah, 苏斌就说到呢，他就是有鼓励呢自己的成员呢就去try boxing 这件事情，因为他觉得真的是很好玩 OK。 所以呢话不多说，我们马上来听听这首歌，来自 Tomorrow by Together 的 Beautiful Strangers。 守着歌选 Beyond Trend， 听过的歌曲有来自告五人的从未见过的海。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勾炫月月 助力团，今天的第二首新歌上线呢，有来自威神 V 的这个 Big Bangs 啊，狂想曲啊。然后他们自己本身呢，也是有在北京有一个 showcase， 我们马上来听听他们的现场表演的片段吧。Let's get the function 更痛快 Yeah, we hit you like big bands 中立影响起好 We got big plans Got my name in your mouth You a big fan Keep it up, keep it up, keep it up Up, up, up Yeah, we got big bands 진주力太不透 Like a big man 音乐厅还不够 All respect 中心 是不是除了听了就还嗨嗨嗨呢，就真的呼呼就有一种魅力想要吸引你或者是引你过来的感觉。然后甚至他们也拍了这个 MV reaction， 我们马上来听听。 好，没错，今天呢就是来一个非常特别的，一边进行我们的 MV 的 reaction， 然后一边还要做 dubbing。 哎，有什么你看什么 不 跑不跑 不跑来 我的卡蒙哈来， 他们真的是很搞笑，他们就是一边的看着自己的 MV 呢，然后呢就乱乱配音，那种当配音员呢，所以你们赶快去到他们的这个 YouTube channel 呢就可以看得到了。甚至呢他们在拍摄这个 MV 的时候呢，看见他们非常活泼调皮的一面，在拍摄那个宣传照片的时候呢，他们就爬在栏杆上面，你怎么知道吗？ 팬님기준으로멤버분들계속그런식그런식으로한번한번해서위치계속바꿔볼게요 네, 좋아 、네、여기도봐주고 直接来个 pull up， 所以我觉得现在当偶像真的不简单嘞，单单拍个照片哦，都要使出洪荒之力。OK， 现在马上来听听他们的完整版的歌曲，来自 Vision V 的这个 Big Bang， 首歌选 Beyond Trend。听过的歌曲来自菲菲公主的第57次取消发送。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歌炫月月助力团 呢，相信大家对他的爱呢有增无减啊，说的就是郑润泽。诶，那他今天就有新歌上线了，叫做白板。到底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曲目呢？我们来听听看。诶，他在这个演唱会的时候唱了这首歌。 你的手有什么跨不过，幸福靠自己获得，幸福是后来的。我们相爱本就是最特别的，但变越跑越快，越容易失控的。 其中一个我最喜欢的一句歌词呢，就是我们生来本就是最特别的。所以我自己本身对于这首歌的解读就是说，有可能你会因为别人做比较啊，然后甚至看到别人闪光点，然后看不到自己的优点的时候呢，你要知道你永远是最特别的。 OK， 甚至呢网友的这个翻唱的速度真的是一流啊，马上来听听这位男生的翻唱版本。 给你们唱一首吧。 牵着你的手有什么跨不过，幸福靠自己获得，祝福是后来的。 哦，自弹自唱的男生怎么可以那么有魅力呢？来，再来有一位女生的版本。 遇到对的人真的会过得很顺。牵着你的手有什么跨不过，幸福靠自己获得，祝福是后来的。我们生来本就是最特别的，难免更好更坏，更容易失控的一个小角色。 是不是迫不及待想要听完整版本的呢？马上送给你来自郑润泽的白板，首歌选 Beyond Trend。听过的歌曲有来自王靖雯的《谦让》。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电锅没我们吵，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包，狗血热心啊。 歌炫 Rising Hour， 今天已经是来到7月30号了，看似是七月份即将过去，但也证明说我们的歌炫笑话2025呢，已经是迎来最后一场的这个海选的活动了。但是如果你们想要看到我们的回顾影片的话，在歌炫的 IG 就可以看得到咯，甚至在 A Quiet Place 的这一场海选呢，让我自己本身也印象非常的深刻。其中一位呢，就是他自弹自唱《路过人间》，真的，我那时候帮他扶正麦，我想要就是闭着眼睛好好听他唱歌那种 level 了，你知道吗？你们可以去看看这个回顾影片，在勾选的 IG 就可以看得到了。而且呢，现在如果你还想要报名的话，真的就是最后的机会了。由天然呵护焕然肌肤的 Cleanse 你的第一首选，时尚入门光彩照人的 SK Jewelry 与改变世界让世界更精彩的 MOG 联合赞助的勾选笑话 2025， OK。如果你们想要报名的话，只要你是18岁或以上的大马在籍学生就可以报名参加了。方法非常的简单，只需要在自己的 Instagram 呢上传一张美照， Caption 呢写下你的座右铭，并 Hashtag 勾炫笑话2025，以及 Tag 勾炫还有 Loudspeaker KTV 的 IG， 也要确保自己的 account 呢是 public 的哟。而且呢，这一次勾炫笑话2025呢拥有总值15000令吉的现金奖，还有丰富的奖品等你来赢取。详情条规以及私人隐私权条例呢请浏览勾炫的 NY。 快。所以呢，在收听节目的你呢，待会儿我们就在大同韩星学院见了，不见不散。我们的最后一场海选，守着歌选 Beyond Trend， 歌选 Rising Hour，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听过的歌曲来自 Rise 的 Love 119，歌选媒体伙伴 IME Malaysia 主办2025 Rise Concert Tour Rising Loud in Kuala Lumpur 呢，将会在8月16号傍晚的5点钟在 Ideal Life KL 呢帅气开唱啦。那如果你们想要购票的话，赶快浏览 my.bookmyshare.com。 电波没我们吵，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包，狗血 Rising Hour， 狗血 Rising Hour。 我们已经忙了接近好几个月好几个月，终于要来到一个点 ，OK， 什么点呢？不是结束，而是呢海选结束的一个点。因为接下来还会有这个决赛的活动嘛，冠军出道夜，我们校花主理人就是所有的 MC 呢都会非常的忙碌，因为我们会各自呢带各自的校花，然后呢就是成功就是去怎么说呢，去让他们在舞台上啊，或者是在这段期间呢发光发亮的概念，所以我们责任非常的重大，所以我有一点点小小的 stress 啊。如果你们有看过我们前年的勾炫校花2023的时候呢，那时候我带着的这个学员叫做佳莹，哎，她也是差于 MT 的四大美女之一。她那时候还蛮腼腆的，而且很好学，就会一直问说，哎，我到底有哪里可以进步啊，还是我到底哪里可以做调整啊等等之类的。所以我看到他们的这一面，就好像想当初我在参加 The Rising 的时候那种感觉，就觉得哇，在比赛啊那种激烈感啊，跟你要承担的那个压力呢，真的是比想象中的还要多。所以祝福所有的校花，而且今天呢我们就即将会选出最后两位校花进入我们的勾炫校花的这个冠军出道夜啦。所以呢，如果你们想要看到校花们呢，记得在等下的12点钟到下午的2点钟在 G 楼活动中心，在大同韩星学院就有我们的最后一场海选啦，也是由大嘴巴卡拉OK荣誉呈现的年度青春盛典全马最强校园女神企划勾炫校花2025啦。所以除了看到校花之外呢，还有 AI 拍照打卡区、广播体验区，还有大嘴巴卡拉OK摊位，让你免费领取唱 K 的福利，甚至我们还准备了100倍的免费手摇饮料哦，只需要呢 download 我们的 GoShare App 就可以了。包括有甜美系女神柯怡和模特兼演员 Daryl 将担任呢校花推荐人，那校花主理人呢就 Kristen 文扬、莉亚佩珊还有楚英，将会选出最后刚才我说到的两位啊。最后两位啊，真的最后两位啊，进入这个冠军出道夜的校花。想要知道更多详情的话，可以浏览勾炫的 IG。Let's go， 大嘴巴卡拉OK笑着唱 K 开麦啦！从八月起呢，学生证七令吉爽唱3小时。更多详情呢，可以上到 loudspeakerktv.my。所以我们到时间了，等下的12点钟啊，那我也准备加班啦。守着勾炫 ，Be your own train。